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啥？我该干什么？ 这个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过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您安排的是电影《怒发冲冠》的录音剪辑。 听明白了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不，我明白了。可佩雷斯知道信号吗？ 我知道信号，老人。看见你在甲板上点着了香烟，我就带人冲进去。 警察局督察 Lisa 在和警官佩雷斯还有打入走私团伙的警官劳伦通电话，这三人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不，他们又在完成一件重要使命。 这次行动十拿九稳，比方说有个家伙总怀疑自己有病，经常往医院跑，大夫忍不住问他，你没病干嘛总来看病？那人回答说，检查一下知道没病不就放心了。 你别多虑了，一切都会顺利的。但愿如此，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你认为会不会打起来？ 根据情报，你船上没几把枪，再说我们是出其不意。 好吧，完成了任务，佩雷斯请我们吃一顿香喷喷的烧烤，所以千万小心，注意掩护，凯旋归来，每餐一顿。 哎，我们快到了。 我关机了，事成之后再打开它。拿着，把它吃了。好，我接着说，那小子进了酒吧，看见一头驴坐在那儿喝啤酒。 几个人去后面，那船半小时之后会在那儿靠岸，命令全体队员迅速就近隐蔽，等我喊冲，你们就立刻冲上船。 就带这点武器能对付吗？ 你放心吧，根据情报，他们没几把枪，太容易对付了。我有经验，你怎么还不快去隐蔽？ 按照计划，在这天深夜，佩雷斯警官奉命率特别缉毒小组到十二港区稽查卡塔尔贩毒团伙的走私货轮。 你的声音不清楚，听见没有？ 是呀是呀，听见了。你的情况怎么样？先主要的说。 我煮了咖啡，谁要喝？ 情况不太好，听得清吗？ 听得清。 有条船向我们靠拢。没准会碍事的， 抓紧时间，在卸货之前想法子把他们吓跑。等卸完了货，把所有的桶子全部扔进海里，别延误时间，明白吗？ 对不起，头儿，后面几句没听清，再说一遍。 我说你们得多动动脑子，懂吗？你们一定要按时交货，一分钟也不能延误。白主说了，这次要是不按时交货，他们就要按规定扣货款。花钱雇你们来做帮手，别帮倒忙。要多留点神，那些个警察越来越精了，不好对付。 要我们别帮倒忙，说警察越来越精。 我已经派人去那儿保护你们，听见了吗？一分钟之前，他们上了直升飞机，已经出发了。 我走了。 听见了吗？快回话。 那个混进来的警察刚才就站在这儿，准是想偷听情况。这家伙在这儿太碍事了，真想干了他。 怎么？卧底的劳伦已经被毒贩发现了。 你听见吗？ 码头上，佩雷斯正带着警员们在密切注视着货船上的动向。 怎么了？ 他们已经各就各位了。 是吗？ 我们的人怎么没动静？你是怎么回事，劳伦？这狗娘养的，你可千万别在紧要关头背叛我们。呼叫丽萨，开机，快点，快呼叫丽萨。 警官，怎么了？吓一跳吧！ 我马上就会让你吓一跳，你这混蛋！ 劳伦知道身份暴露，首先向毒贩开了枪，战斗就此打响了。对这次稽查行动，好像毒贩们早有准备。警方损失惨重，劳伦逃离货船，向佩雷斯防守的地方跑来，这真是太危险了。 你别过来！不！ 佩雷斯为掩护劳伦英勇献身。 严重的乱砍乱伐现象，由此引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地政府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已经派记者去现场进行采访。现在报道国内新闻，昨天夜里在码头12号港区发生了一起枪战，一条货船当场烧毁。特别缉毒队在缉拿毒品走私犯的时候不幸中了埋伏，有十几名警察当场牺牲。据说这起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个特别缉毒队内部隐藏了内奸，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据内部消息说，已经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一个名叫佩雷斯的警官有可能是一个内奸，佩雷斯警官也在昨晚的枪战中身亡。 劳伦和佩雷斯是工作上的搭档，生活中的挚友。佩雷斯的死给劳伦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然而佩雷斯尸骨未寒，涉嫌内奸之说就在舆论界传得沸沸扬扬。 我再次重申，那些警官的牺牲对于国家来说是个损失，也给他们的亲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恐怕诸位都听说过有关佩雷斯警官的谣传。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在这里向舆论界郑重声明，谣传中的事情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的人是经过挑选的，虽然他们的背景不同，可是他们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要把那些毒品彻底清除干净。谢谢。 警察局督察 Lisa 找到了调查局长，打探事情的严重性。 怎么处理？要我辞职还是要把我调离缉毒部门？ 我看没这个必要，用不着紧张，我向你保证不会动你的位置。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好警官，问题在于内部有人泄密。 这是谁告诉你的？斯蒂文。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判断，也许佩雷斯是好样的，我不太了解。谁都知道他是你朋友，你更要谨慎，他要是敌人，你可不能袒护他。 丽萨又找到了死里逃生的劳伦了解情况。 准有人泄密，歹徒知道我是警察。 是啊， 就在我们要行动的那一刻，他们想杀了我。 知道你是死里逃生，上面居然怀疑佩雷斯是内奸，说不定他们还怀疑我们俩，真荒唐。事情怎么会这样？可也许上面这么做是为了麻痹敌人，一定要把这个内奸找出来。可我太忙，没有时间。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调查局派人来顶替佩雷斯了，听说他雄心勃勃，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可是这不等于可靠，没准是个探子。老了，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些人想毁了我们俩。 事情的扑朔迷离使得 Lisa 和劳伦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劳伦参加完佩雷斯的葬礼，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威廉。 工作忙吗？ 挺忙，可晚上7点以后我总在家的。打算怎么办？ 给你电话。 不，我是问关于你退休的事。 哦，还是那句话，我打算以后再打辞职报告。 什么以后？ 以后再说，现在暂时不能退。 为什么？ 为了佩雷斯，因为有人在造他的谣，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你想干嘛？ 他们说他是什么内奸，你知道这完全是污蔑。我要进行调查，弄清事实，为他恢复名誉。他是我好朋友。 你自己心里清楚，别人也清楚，你根本不想退，你在强调理由。 你听见我的话 了？是的，我听见了。既然你不想听我的，那就随你的便。我走了，再见。 你是去佩雷斯家吗？ 不，我明天去。再见。 等我电话。 想跟他和解？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爱他，可他不理解我，误会越来越深。但愿能消除误会。 是啊。 啊，你太 师傅教的。 哦，干嘛不带我去你家？ 哦，还是这样 子。你说怪不怪？才认识没几天，我就觉得离不开你了。哦， 想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的15天等于15年。 哦，我刚才是骗你的。 你骗我什么了？ 嗯，我跟我妈妈说了，她说她想见见你。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她想了解我。嗯，有点小麻烦。 你有事瞒着我？ 向你坦白，我其实我不是什么奥美电脑公司的副总裁。 嗯，那你是谁？ 我叫帕帕罗。 啊。 我是 什么？ 我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不是什么副总裁。我那样跟你说是想引起你对我的注意。我很少回家，因为我总是在旅行。对不起。哎呀，我很尴尬。 是。 你妈在等着我？ 嗯，是的。 可不可以改天去见她？ 你看着办吧。 那姑娘好久不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她挺可爱的。 很难说清楚。 怎么，这个你又厌倦了？ 不，他是奥美电脑公司的推销员，全国各地到处跑，很少回家，我只好跟他吹了。 你再拖下去变成老单身汉，跟比尔叔叔一样，只好玩妓女了。他已经得了11次性病了。 知道了，别说了。 这孩子， 我得赶紧走了。 怎么又要走了？ 有急事。 啊， 你要有事的话，奶奶就给我打call机。嗯， 这个看上去很轻浮的年轻人叫帕罗迪，他正是调查局新派来的特工，要与劳伦做搭档。 你是佩雷斯的搭档？他生前是你好朋友？你要跟我做搭档了？你来我家找我是不是就为了这个？ 不错，就是为了这个。 给， 是不是还要我脱鞋？ 不用脱，我打算漆一下，打蜡的味儿太难闻，地毯也不好，容易沾灰。 你这个人还挺讲究。 我这是讲究实用。你下回来最好先打个招呼。 明天早上李仔要见我们。 好吧，你起得来吗？我开车来接你，一块儿用早餐。说说你的母校。哦，对不起，你哪儿毕业的？ 母校毕业的。 帕罗迪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与严肃冷静的劳伦形成性格上鲜明反差，所以没有引起劳伦的好感。第二天他们一起来见 Lisa。 那位太太的女儿收到恐吓电话，她今天晚上要过15岁生日，你们俩去那儿保护她。明白了，劳伦。 我明白了。 很好，去吧。 派我去当保镖？下一次任务呢？派我看大门。 生日宴会有你在场，那位太太就放心了。来宾都是些有钱人，你要多留神，有人企图绑架那女孩，千万别大意。你要保证那女孩的安全。哦，差点忘了，我要出差几天。 就这些？ 还有件事，穿得好一点，别到了那儿被赶出来。 要我穿夜礼服？ 先生，打扰你一下。是关于我的女儿。她是个娇弱的姑娘，所以我瞒着她，一直没有把那些恐吓电话的事情告诉她。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在我看起来，这个日子跟她结婚的日子一样重要。希望你好好保护她。 哦，当然，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你的女儿。 我想问一下，你是几时接到那些恐吓电话的？ 啊、哦，三个月前。 我当时最近的事。 我一直提心吊胆，因为我这个人很有地位，也很有钱，所以那些罪犯就想绑架我的女儿陆佩。她可是我唯一的心肝宝贝。 我可以向你做个保证，只要我和我的搭档在这儿，你女儿的安全就没有问题。 哎呀，那太谢谢了。 愿意效劳。 夫人，不管这位怎么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和我搭档在这儿，你女儿的安全绝对没问题。 哦，那我可就放心了。要知道陆佩是我的命根子。 来杯饮料。 我们无法配合。开玩笑，上面怎么给我这么一个无赖搭档？ 那也只能服从。只要不出事儿，咱们照吃照喝，聊聊天，听听笑话。哎，等你退休了，我劝你回老家竞选一个粗暴无理会会长，怎么样？ 好了，诸位都过来吧，围成圈儿，安静。好了，现在请跟着我一起唱。唱祝你生日快乐，献给亲爱的鲁佩。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就在这时，劳伦意外发现主持人竟是枪杀佩雷斯警官的黑帮头目卡塔尔，这引起了劳伦的格外警惕。狡猾的卡塔尔眼看形势不好，寻机溜出卢斯家，乘车离去。劳伦和帕罗蒂驱车紧追不舍。 你没有疑问吗？ 没有，凭直觉和信任。 这话什么意思？ 凭直觉我知道你想跟踪谁，凭信任我觉得你不会无缘无故擅离岗位。 不想问个究竟， 恐怕连你也不清楚，对吗？我想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在你身边能学到不少本事。 我也得向你学习，可刚才我真恨不得揍你一顿。 我不会让你揍的。 这用不着你批准。 帕洛蒂并没有听劳伦的话，紧跟着也走出了汽车。他们继续跟踪同样下了车前行的卡塔尔。卡塔尔将他们引入闹市区后突然停下不走了。这时警笛四起，劳伦和帕洛蒂被警察团团围住，同时被围住的还有女导游卡勒带领的一个日本观光旅游团。劳伦发现警察在疏散行人，而且把卡塔尔放走了。他猛然醒悟过来，知道自己落入了陷阱。 把这儿圈起来， 我们掉入陷阱了。听我说，你要向我们开枪，所以把行人都疏散了，趁这会儿还乱，咱们快跑。这主意不错，但愿能行。跑。 劳伦和帕罗蒂两人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追杀，回到警局。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停止审查的处分。 我的天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应该相互配合行动，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警察追杀警察的怪事。 警察大队的行动是合理合法的。 谁的命令，萨娜？是谁命令他们开枪的？嗯， 他们正在执行任务，可两个带枪的人闯进现场。 这简直是胡扯。他们被追杀逃进地铁，差点丢了命。 这两个人的出现破坏了一次大行动，丽子，全毁了。他们应该参加生日宴会，保护那家人的安全。可没料到这两个笨蛋会擅离岗位出来进行捣乱。 现在一切都乱了套，你的人擅离职守，你提前回来了。由于你用人不当，这个丑闻明天会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我们这个机构办事本来应该是高效率的，对吗？我看现在连童子军都要赶上我们了。 我想重申我的观点，依我看，我们应该尽快让调查局派人来介入，这非常重要，因为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无法控制。 你自己不想介入，只想观望，对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关系到卡泰尔行动的成败。我的部下怎么会死呢？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必须严防异己分子。斯蒂维却提出要调查局介入，诸位想想，那个内奸到底在哪里？ 行了，别激动，丽子。我认为你错了，冷静点。你得承认，你的人是被派去保护那女孩的。 是的。可发现可疑情况随机应变，这合情合理， 可毁了我们的行动。 没错，可他们当时正在跟踪一名嫌疑犯。问题在于是谁先开的枪，谁的命令，是谁命令追杀我的部下？ 这很明显，是的，我们内部有人把情报泄露给对手。 这个人肯定在上层，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你怀疑我？ 怀疑所有的人，内奸就在这屋子里，在总部。 哦，是吗？那好极了，李子，太好了。应该调查一下我们自己，因为你断定在座的个个都是嫌疑犯，当然除你之外。 你认为你的部下个个都没问题？ 是的。 那为什么你的 Place 还有嫌疑？ 是的，李子，不仅 Place， 还有他那个搭档劳伦。别感情用事，李子，你应该明白我们的压力很大，你得采取必要的行动，至于用什么方式由你自己定，要抓紧。考虑到我们局里的利益，我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避免调查局插手。哦，还有一点，在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要审查你那儿所有的人，包括你最好的朋友。 带着最高决策层的意见，李子找到了劳伦。 哦，得了，别开玩笑。 不开玩笑，劳伦，你们俩擅自离开岗位，这责任推卸不了，所以要停止审查两个星期。有意见吗？ 没有，早料到。 这是为什么？有人企图谋害我们，我们到受审查， 受佩雷斯牵连。听着，你暂时避一避，事情会过去的，我会保护你。 保护我？他们怀疑我？ 他们怀疑所有的人。我是相信你的，可那小子呢？你一点不怀疑他的背景，他的来历？他非常有可能是个探子。别管了，劳伦，撒手吧。 丽萨告诫劳伦，要他提防帕罗蒂，这真使得劳伦有点意外。 得检查所有的线路，公司的人说电压有点不稳，很可能会发生短路。 不会吧，机器运转得很正常，没发生故障。 目前是没有故障，可公司的人说得检查一下，要出了故障就晚了。 停止后，帕罗蒂开始了独自的调查。 原来帕洛蒂是一名精明强悍的特工，他直接受命于调查局局长调查泄密事件。他巧妙地混入一家与贩毒集团有牵连的工厂，开始了隐秘的调查。 没发现问题，不过那高压间没检查过，门给锁上了，挂了一把大锁。 是啊，那是一个禁区，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个危险地区，我们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的。 可里面有人， 是吗？听我说，到此为止吧。跟你们老板说，你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我们这儿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放心，嗯。 是啊，不过， 嗯， 我怕丢了饭碗，得养家糊口，还得养丈母娘，她瘫痪了。要知道我不能因为…… 好吧，那等我一会儿。 帕罗蒂在经理办公室的墙上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字条， 星期五9点打火机油到货，机里仓库。 在劳伦与帕罗蒂受到怀疑的时候，劳伦的妻子也处在感情矛盾中。 走吧。惠利呀，我看你从早到晚都苦着脸，简直就像个寡妇，可劳伦还活着，你什么时候才肯承认你还爱他？等他死了。听我说，回去找他吧。妮达，求求你，别再跟我提他了，我不好受。我每天都在想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好吧，好吧，我们不再谈他了。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 谢谢妮达，我会的。你约我来，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哎，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 爱你。我当然还爱着你。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事儿就是跟你在一起。可人会变的，随着年龄变，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没替自己想过，真的。结果呢？我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没有一个孩子，也没有房子，我一无所有。劳伦，女人所追求的一切，我都…… 听我说， 不， 你听我说，我是很傻，可我们彼此相爱， 是的， 这才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结婚以后，一直很幸福。我们认识多久了？ 很久了。 天生一对儿，嗯。 嗯哼。 认识很久，彼此相爱。你想要孩子，这一切揉在一起是什么？ 什么？ 就是一个小劳伦。 得到了线索的帕罗蒂找到调查局长汇报情况。 时间地点都有， 肯定吗？ 那字条上写的估计不会错。 光靠估计怎么行呢？我要准确情报。 只能靠估计，我没在他们内部搞不到情报，可他们倒有内线，几次三番想害我们， 可没有真凭实据。 不，我说你应当相信我。 你在我手下很久了。 是啊， 我一向支持你，让你挑重担，怎么会不信任？又照你估计的采取行动，而你的估计出了错，叫我怎么收场？ 可要不制止他们，后果更不堪设想。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没准可以端卡塔尔的黑幕。 好吧， 保持联系。 帕罗蒂会不会？ 不会的。帕罗蒂虽然不太讨人喜欢，可我觉得他挺有抱负。 是吗？ 我们也一样。 我说劳伦，他是你朋友？ 不，我不想再交朋友。我的朋友只有你和唯一呀。等这案子一结束，我就打报告退休回家，做爸爸。 劳伦，再给你一个任务，别告诉帕罗蒂。我要你立了大功以后光荣退休，带不了斯蒂文，再回家当爸爸。你说呢？ 且不管 Lisa 给他的老友劳伦派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此刻帕罗蒂在超级市场遇到了事发那天也在现场的女导游卡勒。他眼睛一亮，就像发现了新的线索。 我觉得挺面熟的。 不，我不认识你，可你在路上撞过我。 对了，你是导游，带着日本游客，我当时跑得太快，不当心撞了你。结婚了？ 什么？ 我觉得没经过什么人介绍我们就见了两次面，这说明我们俩有缘分。相信缘分吗？ 有时候不得不相信。哦，肯帮忙吗？ 当然。你怎么想？ 什么？ 我们俩约个时间。 不不不，今天不行。 为什么？已经跟谁有约会了？我那个情敌是不是一个日本人？他准比你高不了多少。 别瞎猜了，我明天要陪日本人去玩，所以要做 很多。是啊， 所以我得好好睡一觉。 嘿，听我说，我12点睡觉，所以耽误不了你。好了，答应吧。 不行，绝对不行。对不起。 嫌我太脏？ 不。 嫌我太丑？ 不，我实在忙。 抽点时间吧。 你真会缠人。 今天。 怎么了？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得了，告诉我。 真的没事。 你是不是有太太？ 我是便衣。 你骗人！你说你是警察，我才不相信呢。 不。 你是不是一个警官？ 我是警察。你不用紧张，听我慢慢说。我要说的全都是实话。我叫 Kimo Palodi， 是一名缉毒队员。今天在超市撞你是我有意的，因为知道你是旅游局导游，所以我想 你给我出去。 你听我说，真的时间很紧，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听我说，我 好了，快点说，说完了马上就离开，行了，骗子。嗯， 我名字叫 Palodi。 我管你叫什么，快点说，说了就滚。 两句。 好。 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非常爱你。 帕罗蒂到底需要女导游的什么帮助呢？ 我首先要对诸位的协助表示感谢。 まず皆さんの自信さにお礼申し上げます。 没了。 是的。 前不久你们都体验了一次危险的经历，亲临了一场枪战。 この前ユチヤのまたそういうになって大変な思いをさせたそうですが。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在现场拍了录像，我有个请求，能不能把录像带借给我用一下？ その時、皆さんに打たれかが、ビデオをどたらしにすね。そこで一つお願いがいびし。 是的，只是暂时用一下，过几天就还给你们。 皆さんの安全のため。そのビデオを貸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お願いします。 帕罗蒂求助于导游卡勒，找到了日本游客在闹市区枪战现场拍摄的录像带，从中发现指挥枪杀他俩的竟是自己的上司李子。他立刻将此事告诉了劳伦。 知道吗？他们想杀了我们，再让我们背黑锅。 说吧。 我们跟踪的那个人把我们引进了火力的中心，那个幕后策划的人他当时就在现场，这在录像带上看得很清楚。我们运气好，可是佩雷斯没有幸免。 这么说你知道他是谁？ 是的，我带来了录像带，你看看吧。他根本没有出差，他在现场，在指挥谋杀我们。你的朋友丽子，他是杀害佩雷斯和所有死难特工的凶手，因为他是贩毒团伙的。 这真是让劳伦大吃一惊。就在不久以前，他还亲口对丽子说，只有丽子和妻子威利亚是他的朋友。然而更令劳伦痛心的是，妻子威利亚此时已背叛了他，投入了丽子的怀抱。 走？ 是的。 是吗？干嘛这么急呀？ 有点事儿。 是吗？ 我得去办公室收拾一下。嗯、你真打算明天走？ 是、 嗯、是吗？ 道貌岸然的丽萨一边收集有关劳伦和帕罗蒂的黑材料，一边盘算着如何从黑帮手里拿到巨款，和威利亚远走高飞，逃到国外。这当然也引起了决策层官员们的怀疑。 不对头，局长先生，我觉得他非常可疑。 你的怀疑是对的，根据观察，这个人确实非常可疑。 他又提供假情报了，诬陷无辜的人，搞得局里人心惶惶，这后果不堪设想。 嗯，会打乱整个步骤， 真是灾难。 嗯，我们的代价会很惨重，这你知道对吗？ 是啊，我知道。你得快做决定。 嗯，有没有办法补救？ 恐怕没有。 好吧，迪布罗，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维护我们局的声誉。我支持你，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丽萨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继续进行着令人作呕的表演。 让你久等了，萨娜，我简直气坏了，太气人了。这些材料是有关劳伦和那个帕罗蒂的，全在这儿。我错了，真没想到我的朋友会背叛我，太出乎意料了。当初要同意让调查局插手就好了。 已经过去的事就别再去想到了，出去玩几天放松一下。 我怎么能出去玩？这个局面得我来收拾。 我把证据转交给斯蒂维，他会找调查局的，放心，丽子。 你想想，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毁于一旦。 丽子，你能不能想开点？干我们这行的谁都知道，凭直觉难免会出错，这谁都一样。别想了。 星期五一早，丽萨将两张机票交给威利，驱车来到基里仓库。但他没有想到，威利亚在前往机场途中被黑帮劫持。黑帮表面上将巨额钱款如数交给丽萨，但实际上并没有想放过他。 没有这个约定，这你知道。 哦，这是临时决定的，丽萨先生。你不交出那张软盘，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谁的命令？你以为软盘在我这儿？我可没蠢到那个份上。软盘交给局长了，这叫自我保护。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先生们。你们报告局长，一切都很正常，有事给我打电话。再见。 喂，找到吗？ 正在找。 恐怕这女人是不知道被利用了。 为了找到情报软盘，威利亚被黑帮分子残酷殴打。正在这时，埋伏在仓库顶楼的劳伦和帕罗蒂与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他在那儿， 快抓住他， 快抓住他， 快点， 快点， 放他。 在混战中，劳伦撞上了仓皇逃跑的丽萨。丽萨以为劳伦并不了解真相，还想继续欺骗他。 多亏了你，我在追一个目标，刚想叫人增援。够了，丽萨，闭嘴。什么？你别再编瞎话了。凯斯·佩雷斯得了多少钱？这值得吗？畜生！我有满满一箱现款，我跟你一人一半。别犯傻了，劳伦，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跟我一起干，你会有好处的。不为你自己想，也该想想韦利亚。闭上你的臭嘴！杀死我？不，丽萨，我要你坐牢，你还是杀了我吧。快点，快开枪啊！你这畜生。 突然，帕罗蒂引爆了毒品仓库，黑帮分子们全都深陷火海，而帕罗蒂也被滚滚的热浪冲出了很远。危急时刻，劳伦去救帕罗蒂。此时，丽萨的丑恶嘴脸终于暴露无遗。为了灭口，他试图开车撞死劳伦两人，但却不慎掉入海里，车毁人亡，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 把所有物品全部装箱送到检察官办公室。 是。 你是对的，莉亚送来的这些证据全是假的， 他已经死了。 嗯哼， 舆论界有问题吗，迪布罗？ 没什么问题。 你估计我们这次损失多少？ 200公斤。 真是世事难料啊！在丽萨的背后，原来还有更大的阴谋。看，这关键的情报软件不就落在了调查局长的手里了吗？ 物归原主， 干得好。 好几天没见他了， 知道吗？ 什么？ 他妻子跟丽萨的事。 你怎么知道？ 你又怎么知道？ 我是特工。 我也是特工，只不过我不像你们两个立了功还得了勋章。我恭喜你了。 早就该给你了，可是没给。对不起。 历尽劫难后的劳伦一度陷入了丧妻的痛苦之中，但当帕罗蒂将维利亚准备出逃的两张机票交给劳伦时，劳伦这才如梦方醒。 你好。谢谢奶奶，卡呢？我奶奶。 你好，知道她真名实姓吗？ 哦，你别泄密。 她后来告诉我了。 哦，太好了。喜欢做饭吗？ 哦，是啊，喜欢。 哦，太好了。 你喜欢吃日本饭吗？ 不知道，从来没吃过。 看来，帕罗蒂在事业和爱情上都很成功。他与导游小姐卡伦终成眷属，但当帕罗蒂再次遇见劳伦时，他们俩都觉得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挺好，你呢？ 哦，挺好。一块儿买辆车好吗？ 我考虑一下。帕罗蒂，一块吃早餐，我来接你。 明天一早 八点之前。 劳伦终于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他又有了一个新朋友，那就是帕罗蒂。 Cuando la mentira es la verdad La prensa de Dios lleva póster central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怒发冲冠》的录音剪辑。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吕鲁波，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